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镇定自若，面上还带着尽在我掌握之中的笃定神色，很有风度仪态的把脑袋给缩回来，开始上手去揉被拦住卡到的地方。抬头见到展昭一脸的目瞪口呆，他先是不情愿，后来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。 符咒记得有点不熟，有话就这样说吧，也挺方便的。 展昭还是定定看着他，忽然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他弯下腰几乎笑出了眼泪。 端木， 他笑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 幸好你今天是穿拦住，改天你穿墙也忘了符咒，岂不是卡在墙中央，到时候想救你是不是要把一堵墙都给砸了。 终于能三个人面对面切入主题，但是端木翠一直揉着他的脑袋，对严肃的话题很是心不在焉。至于展昭嘛，孝敬估计还没过，不看端木翠的时候还能正经说上两句话，偶尔看到旋即就一副憋笑憋得受不了的样子。三人会议主持人公孙策非常不满，真是太不严肃了。他想，一个是当事人，一个是跟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，形势如此棘手，前路还坎坷得很，两人居然一点压力都感受不到，剩他这个局外人在此劳心劳力，信不信他撂挑子不干了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大家表现得严肃一点，沉重一点嘛，以往遇到棘手的案子不都是这样吗？早知道就不带端木翠来了，苦大仇深的场合让他搞得跟迎春茶话会似的。公孙策终于忍不住清了清嗓子，单刀直入。 展护卫，之前你为什么不答应娶姚家小姐？ 展昭没料到他问得如此直白，愣了一愣没有作声。 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些话我就不避讳地说了。大人跟我都很了解你的为人，你素日里极有担当，大丈夫难免行差踏错，万事难不过一个敢做敢当。你不答应这门亲事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 这话题足够尖锐，斧一抛出旋即冷场。端木翠没吭声，两只手轻轻搭在一起。展昭犹豫许久才道， 先生说的是大丈夫敢作敢为，若我真的玷污了姚家小姐清白，自当对她负责。但是 公孙策隐隐听出些弦外之音，也不知道自己猜测的对不对，一颗心咚咚跳得厉害。 展护卫，听你的意思，莫非你根本不曾侵犯姚家小姐？ 这是众目睽睽言之凿凿，他一直以为是板上钉钉，哪知听展昭适才所言，似乎别有隐情。 此事我也不太确定。 他吞吞吐吐，只是不肯言明。端木翠猜到几分。 展昭，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呗，我也没什么不能听的。 论理有姑娘家在，有些话你是说不出口，但现在大家聚在一处也是为了寻个对策。展护卫，你且将你那些顾虑收起来，先把事情理清了才好。 展昭淡淡一笑，末了点了点头，细细追思前世。 我记得当时昏昏沉沉，饮多了酒，应该是被人下了药，难以自持。不知为何姚家小姐会进来，我那时失了神智，对她多有失礼，后面的事情记不清了。姚家小姐似是大声呼救，很多下人冲进来，后来姚大人也赶到，怒声斥骂，还让人把我关进了地牢醒酒， 第二日，姚大人来牢房见我，把姚小姐的衣裳拿来，衣服上有落红，还说找人验过了姚姑娘的身子。 说到这里，略略顿住。 哎，这些在姚大人给开封府去的信中都有提及。 啊，事后我仔细回想，虽说那时失了神智，但做过什么事，总有模糊的印象。我不记得我侵犯过姚家小姐。 展护卫，你也说你当时昏昏沉沉，兴许你做过什么自己都忘了。 是，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，还因为…… 展昭声音越说越低，抬眼间见到公孙策和端木翠都不明所以地盯着他，暗暗叹了口气，心一横道： 还因为我被关进地牢这一夜实在是生平最难熬的一夜，险些折腾掉半条命去。 他说的隐晦，公孙策先还听不明白，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 你的意思是，那春药的药力根本未曾得到缓解。 展昭的脸疼得红了，公孙策大喜之下倒是顾不得口上则言了。 不错，若是你和姚姑娘有过夫妻之实，那春药的药性自行消去，怎么还会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？那也不对呀，若是没有，姚姑娘那边又是怎么回事？稳婆验过她的身啊。 说到后来，公孙策又迷糊起来，百思不得其解。 所以我总觉得此事蹊跷，不想贸然答应姚家的要求，思忖着能否拖延时日，好查清各种究竟。想不到因此惹怒了姚之正，将我囚禁于此，不肯放我出去。我思之再三，想了个法子，假意装作惧怕包大人，求他莫让此事传到大人耳中。他果然中计，隔日便得意洋洋地同我讲，已经修书一封，将此事呈到包大人案上。我是想着，既然我不能去查这桩案子，便让大人派人过来查，总好过困于此地一筹莫展。 哎呀，早知如此，便当同张龙赵虎他们过来。我和大人竟没看出你的意思，只想着先稳住姚家。 稳住姚家，自然要能言善辩的公孙策出马。都想着公孙策一到，展昭必能得脱。届时查什么案子都是展昭亲力亲为，旁人也就不用随行了。哪料得到此次是展昭身陷囹圄，要另外有人手前去查案了。公孙策这头还在悔之不及，展昭已笑道： 没什么干系，有端木在也是一样的。 端木翠前头半天没做声，乍听到自己名字吃了一惊。 我？不行不行，我没查过案的。 行军打仗，千军万马都指挥若定，查庄案子能难到哪去啊？ 展昭给他吃了定心丸，末了还不忘送顶高帽。 再说了，你是神仙，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，高帽子一戴，端木翠没异议了。想了想表示认可。 哦，不错，神仙出手。 总算端木翠还知道谦虚，没有得意洋洋的说什么一个顶俩。 查案可不是那么轻巧的，你且说说从何查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